大家好，今天呢，咱们就开始讲第一次世界大战了啊。如果咱要是能穿越回到1900年的欧洲的话呢，咱们就会发现这简直是人类历史上最棒的时代。两次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世界啊！往前倒50年，人们出门呢，要么就是骑马啊，要么就坐马车，是吧？通讯呢，就是靠写信，军队呢，还用飞鸽传输。到了这个1900年，仅仅50年后，有钱人家已经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出门汽车火车。如果咱们呢恰好穿越成了一个西欧人啊，特别是英国、法国、德国啊这几个国家的人，那就更自豪了。每天咱们看看报纸，就会发现自己的祖国正在一步一步的接管全世界。曾经的文明古国啊，什么奥斯曼帝国呀，什么印度啊，要么销声匿迹，要么苟延残喘，就连最古老强大的这个中华帝国也濒临解体，面临被瓜分的命运。而欧洲早期的那些霸主们，像荷兰啊、葡萄牙、西班牙两颗牙呀，早已经是明日黄花，被甩在了身后，只能在角落里呢苟且偷生。但是呢，在这种一片大好的形势之下，欧洲其实是暗流涌动，危机四伏。后来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就说过啊，一战有一个太长的潜伏期，欧洲呢一直处在战争一触即发的危险中，一战能够推迟到1914年才爆发，已经算得上是一个奇迹啊。这些欧洲国家呀，表面上和和气气，暗地里矛盾重重啊。这主要的矛盾呢就有三对啊，法德矛盾、俄奥矛盾和英德矛盾。这三对矛盾里呢，时间最久、仇恨最深的就是法德矛盾。咱们讲一战、二战的时候，经常说一句话啊，法国跟德国呀是世仇。其实这个法德两国最早是同宗同源。公元768年啊，法兰克的查理曼大帝，也就是这个扑克牌的这红头 OK， 统一了整个西欧，建立了这个查理曼帝国。等查理曼死了之后，他的仨孙子啊就把这个帝国给分了啊。公元843年啊，在后边我们会讲到赫赫有名的凡尔登，这仨孙子呢就把这个帝国给分了，分成了这西法兰克王国、东法兰克王国和中法兰克王国，也就是今天法国、德国、意大利三国的雏形。此后1000多年，法德两国历经了好多朝代，国名呢也换了好些个，唯一保留下来的就是互相瞅不上眼这个传统。1100多年下来，两个国家总共爆发了200多次冲突，平均4-5年干一次。所以说呀，这个法德两国是世仇，那确实名副其实。在这么多次冲突当中，大部分都是法国占便宜。不过在一战前的最后一次冲突，也就是1870年到1871年的普法战争，法国啊输了个底儿掉，啊，连内裤都输光了，惨到什么程度呢？法国皇帝拿三儿啊，连同麦克马洪元帅、24位将军，在色当一战全部被俘。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顺势就成立了德意志帝国，自己呢在法国凡尔赛宫的静听加冕为德国皇帝。这对法国人的羞辱啊，可以说是到了极致了，高傲的高卢公鸡都不会打鸣了。那另外呢，这个法国还要赔偿50亿法郎，折合中国呀就是13亿2白银，把阿尔萨斯洛林割让给德国。不得不说这个法国人确实厉害，工业化国家嘛，3年时间把赔款就还清了啊。这个清政府啊，对外战争累计支付的赔款是11亿2白银，是吧？一直到这个36年都没还清啊，人家法国人3年就把13亿2白银就还清了。但是阿尔萨斯洛林的耻辱是法国人的心头恨啊！咱们上学都学过一篇课文，叫《最后一课》，那是法国的大作家杜德写的，讲的呢就是这事儿啊！而且呢，比情怀更重要的是，阿尔萨斯洛林是法国最重要的煤炭、钢铁产地。工业革命时代没有煤炭和钢铁，几乎就意味着没有军舰和大炮。当时的法国的宣传画都把阿尔萨斯洛林画成俩小丫头，被穷凶极恶的德国鬼子抓走当奴隶，收复这两块领土是全法国人民的共同目标。而德国呢正好相反，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压制法国，绝不能让法国翻个身来。所以这么一来，法德两国的世仇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完全不可调和。他俩呀是当时世界陆军第一和第二强国， 这种矛盾就非常危险了。俩小朋友天天闹矛盾不怕，俩大佬闹矛盾，那小朋友就别想过太平日子。说完了法德这一对世仇，再来看看俄罗斯帝国和奥匈帝国。其实沙俄和奥匈一直不咋对付，但是呢，后来沙俄为了跟英国在中亚啊抢地盘，急需要在欧洲呢找一个强国当盟友。那、啊、德国一看成啊啊，那把我的小兄弟奥匈也带上吧啊，你们俩瞅我面子，别打了。于是呢 ，1873 年，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奥匈帝国结成了三皇同盟。这三皇指的就是德皇威廉一世、奥皇弗兰茨一世和这个俄皇亚历山大二世。就这样呢，沙皇和这个奥匈这对仇人稀里糊涂的成了盟友。三皇同盟签订仅仅四年 ,1877 年沙俄呢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爆发了战争，结果呢是奥土大败，俄军直抵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啊，也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布尔，迫使土耳其签订城下之盟，约定沙俄可以单独肢解土耳其，还可以继承他在欧洲的所有地盘，主要呢就是巴尔干半岛。消息一出，英国、奥匈这些国家脑袋都大了，土耳其应该是我们大家的，你咋能吃独食呢？于是1878年英德、奥法、意俄六大国捎上土耳其，在柏林就开了一个会，会上呢以英国为首轮番向沙俄施压，强迫沙俄把已经吃到嘴的利益吐出来一部分。在这个会上，德国没有支持自己的盟友沙俄，而是保持所谓的中立，这种卖队友的行为让沙俄超级不爽，两国开始互相指责，展开骂战啊！沙俄跟德国的关系啊迅速恶化。正好这一年三皇同盟合约到期，沙俄呢就不再续签了，三皇就剩下了两皇。这么一来，沙俄和奥匈帝国的矛盾就再没人压得住了啊！两国最大的矛盾点啊就是巴尔干半岛。巴尔干半岛位于欧洲东南部，那东边是黑海，西边南边呢是地中海，跟意大利隔海相望，生活着十几个民族，但是呢大部分都是这个属于南斯拉夫人啊，起名呢都是斯基诺夫维奇，是吧。巴尔干半岛呢本来是奥斯曼土耳其的地盘，但是呢随着奥土不断衰落，半岛上这些斯基诺夫维奇们就开始不服不忿，局势呢就日益混乱。这就让这个沙俄和奥匈啊都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沙俄认为，我和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有这个血缘关系，是吧？我这斯跟他那斯是一个斯，对吧？我们都是斯基诺夫维奇，是吧？我实力还强，所以我这个理所当然的就应该是巴尔干的保护者，是吧？有些沙俄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更激进，他们觉得所有的斯拉夫人都应该只用一种语言，就是俄语。是吧？因为这个俄语跟南斯拉夫的语言也都是西里尔字母，很相似，只应该有一种信仰，就是东正教，只能存在一个国家，就是俄罗斯，只能有一个领袖，就是沙皇，谁要是不承认，谁就是斯拉夫的叛徒。这种情况让奥匈帝国看得非常不爽。奥匈帝国王室成员来自哈布斯堡家族，他们最早呢通过联姻的方式获得了欧洲的霸权啊，比如说奥地利国王跟匈牙利女王结婚，那儿子就是奥匈国王，儿子呢再勾搭上西班牙女王，那孙子呢就是奥匈加西班牙国王。哈布斯堡家族靠结婚生孩子统治了欧洲好几百年啊，他们有一句名言说，让别人打仗去吧，咱们结婚，那就靠这种方法。直到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思潮兴起啊，西班牙人认为西班牙是西班牙人的西班牙啊，不是谁家的西班牙，所以哈布斯堡家族的这个在欧洲的权威啊就逐渐衰落了啊，一直衰落到只有奥匈帝国还归他们。这帮哈布斯堡们一想，自己祖上曾经那么阔，现在就剩这么点了，所以一心呢想恢复昔日的荣光，扩张帝国的领土。这个时候巴尔干乱成一锅粥，奥匈帝国呢就把这看成是自己入主巴尔干的最好机会。沙俄和奥匈啊都紧盯着巴尔干半岛，除了土地以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获得这里的出海口。奥匈帝国面积很大啊，当时是仅次于沙俄的欧洲第二大国，但真正的出海口只有亚得里亚海很窄的一点，意大利要是不点头他们就出不去。至于这个沙俄就更别提了，他们在黑海只有塞瓦斯托波尔啊这么一个出海口，要想走出去到地中海得经过土耳其海峡， 土耳其一实行交通管制，黑海就得堵成北京二环，是吧？所以如果沙俄能在巴尔干半岛拥有一个出海口，就可以把势力向地中海渗透，甚至可以染指北非。用他们的话讲呢，就是进入温暖的海洋啊，这个诱惑实在太大了。所以沙俄和奥匈就围绕着巴尔干半岛啊，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到1900年的时候啊，法德矛盾、俄奥矛盾已经非常严重，剑拔弩张。这时候呢，一对新的矛盾就又诞生了，谁呢？英德矛盾。德国在刚成立的时候，首相俾斯麦一直在推行大陆政策，说白了就是德国要做欧陆霸主啊。那最重要的呢，就是两件事儿：第一，要抑制法国；第二呢，不能让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结盟。这一点俾斯麦做的相当成功。可惜呢，到了1888年，德国皇帝威廉一世驾崩，91岁的老皇帝驾崩，继任者弗里德里希三世啊，只当了99天皇帝，就因为喉癌挂了。新皇帝威廉二世登基，1888年就成为德国历史上著名的三皇之年。威廉二世这个时候29岁，一上任呢，他就觉得老宰相俾斯麦太烦人了，整天叨逼叨叨逼叨，不许我干这，不许我干那，我得先废了他。哎，机会很快就来了。1890年，俾斯麦跟威廉二世发生了分歧，起因是威廉二世制定了一系列人道主义法律啊，比如禁止童工啊，限制女工啊，星期日要休息啊，等等等等。俾斯麦说：“你这么玩不行，都休息了，谁干活的？人道主义顶个毛线！”这话一传出去，全德国人民都在痛骂毫无人性的宰相。年轻的威廉二世皇帝成了劳动人民的大救星，有了群众的支持，威廉二世有底气摊牌了。此前啊，德国有一项规定，如果宰相不在场或者没有宰相同意，其他大臣不能向皇上做汇报。威廉二世觉得这太不合理，要废除啊。俾斯麦坚决不同意。这回威廉二世决定不惯他这毛病，就派这个侍卫长啊，一位将军给俾斯麦带话，要么废除规定，要么辞职。这个时候俾斯麦已经75岁了，早就没了以前的血气方刚啊，搁以前跟这个威廉一世能拍桌大吵啊。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身体不适，明天会去皇宫向陛下致函的。就这样，铁血宰相终于离开了他自己的位置。当然了，威廉二世表面工作做得很足啊，封俾斯麦为劳恩堡公爵啊，加陆军元帅衔骑兵大将，还颇为心酸地表示啊，我很痛苦，好像再一次失去了我的祖父，但这是上帝的安排，我必须听从啊。这哥们是个影帝，俾斯麦玩人心玩了几十年，根本不吃这一套。后来俾斯麦去世，那他的墓志铭写的是德国皇帝威廉一世忠实的仆人啊，至死都不尿这威廉二世。所以俾斯麦一走，威廉二世可以甩开膀子单干啊，提出了一个向全世界扩张的世界政策，要冲出欧洲大陆，占领殖民地，重新瓜分世界。那德国舆论呢开始刊发社论，说以前啊别人分蛋糕，德国呢在边上看着，现在德国看够了，是吧？你自己呢也得吃两口啊。德国的外交大臣比洛更是公开宣称啊，说这个让英吉利拥有海洋，法兰西拥有陆地，德国只在梦中拥有蓝天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也要阳光下的地盘。这话一说出来，其实最害怕的就是英国人，你也要阳光下的地盘，你跟谁呀、啊？是吧？那当时就英国地盘最大，英国3350万平方公里啊，你想想，那你要阳光下的地盘，你肯定得跟我要啊。那而且呢，德国人他不是嘴炮，马上付诸行动。首先他要搞一个三 B 铁路啊，不是二 B， 是三 B 铁路，是吧？这个三 B 铁路从哪儿修呢？从德国首都柏林，然后呢通过奥匈帝国和巴尔干地区到君士坦丁堡，再渡过海峡取到安卡拉，直达巴格达。每两年柏林到安卡拉这段就竣工啊。一旦三 B 铁路修成，德国势力将深入中东，就严重威胁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而且呢，在非洲英德两国也发生了冲突。德国的计划呢是沿赤道扩张，从西非到东非，把非洲拦腰斩断。英国的目的呢是从南非的开普敦到埃及的开罗修建一条纵贯非洲南北的铁路。但是德国在英国的路上处处挡道， 让英国这个铁路始终没有修成。后来呢，南非布尔人造反，德国暗中支持，给枪给炮啊。布尔人一打胜仗，威廉二世就给他们发贺电，打得好，干死英国佬，是吧？各种援助纷至沓来。这么一来，英德两国在殖民地上算是结下了梁子。这还没完，德国又碰了英国的另一个禁区——海军。海军和殖民地就是英国的两个睾丸，是不能碰的，是吧？威廉二世深信德国要夺取世界霸权，必须建立海洋霸权，所以必须要搞一支牛叉的海军出来。于是呢，在迪尔皮茨海军元帅的主导下，先后提交了两个建设海军的法案。这两个法案啊，都认为英国的战略困境比德国还严重，那么多殖民地，那么多航线都得管，所以呢，英国不可能把所有军舰调来跟德国打，德国可以快速建设一支能够威胁英国的海军，迫使英国承认德国的海洋霸权啊。海军那是一朝一夕能建成的嘛，它不像陆军大兵啊，两条腿扛着个脑袋发杆枪就行。那在没建成之前，您应该低调一点，应该藏着掖着。威廉二世不是吧，反而是有点成就就拿出来炫啊。1904年英王爱德华七世啊，也就是威廉二世的舅舅，访问德国基尔军港啊，威廉二世把所有的新战舰都摆出来让英王看，见过吗？见过吗？是吧？之后的这个国宴上，威廉二世还说啊，我要用德国舰队的枪炮的威严来欢迎远道而来的英王陛下。这么一来，把英国人吓尿了。英国要成为世界霸主，最重要的力量就是海军。多少年来，没人敢挑战英国海军，是吧？现在德国人不单要争夺殖民地，还要造海军，这是英国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是吧？所以英国的报纸啊惊呼啊，说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的国家，正在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啊。所以这么一来，英德之间就又形成了一对矛盾。这一对矛盾啊，虽然形成的最晚，但是最尖锐，那、啊、甚至呢超过了法德的世仇。所以这三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愈演愈烈，那、啊、大家要想不在未来的战争当中失败，都不约而同的开始给自个儿找同伙，组队准备开战。那么这些国家怎么组的队，谁跟谁合成了一伙呢？咱们下一讲再说。